斷喎。LEGO 件斷喎，大佬。 哦，係啊，呢期啲 QC 差咗。 佢嗰個係十年前，唔知發生咩事咁啊。總之 有冇得配先？ 算啦，嗰啲我都唔配冇所謂，因為諗住拆開即係自己玩下其他嘢。咁但係點都好啦。同其實三十年前出嘅呢啲 set 嘅嗰個件嘅嗰個硬度，其實你真係 feel 到唔同。 係啊，係啊，即係拆落去係嗰個質感幾好啊！ 質感好，質感好。咁同埋好似頭先咁講啊，你見到呢個件咧，全部都冇貼紙啊，係嘛？ 貼紙係窗嗰度咯， 窗嗰度 可能佢做唔到，咁冇辦法啦。你都即係窗嗰啲橫紋啊， 係 即係嗰啲玻璃窗橫紋，你焗住要貼啦嚇。咁但係你基本上啲 logo 啊、啲成啊，冚唪都係印上去嘅。 係啦，嗱咁就即係我諗要特別提下呢架車啦。咁就由於張台都白色，希望可以睇到啦。以前的救護車都是相對比較簡單，但是喂大佬，三十年前你想怎樣呢？是不是起鋼啊、流線型才是呢？那不是，即以前的那些車款其實都相對比較單調，那你不要理它，你看到上面的十字就 印件 哎，我很強調 窗都是印件， 是的，是的。另外那個轆都 是比較小一點，去到這裡呢，停一停，很快再回來。 點解？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唔該你，嘥鏡唔該。好，再去翻呢個鏡先，唔該。好，咁就翻翻嚟個細鏡啦。咁你見到有呢個係屬於以前6380嘅車仔啦，同埋大嘅呢個60204，哇，唔知點解 新嘅救護車 係啦，唔知點解肥下五粒數字而家。嗱，咁 anyway。新的車咧睇落去，哇，勁啦，好有嗰個現代 feel 啦，大架啦，同埋見到身即係佢身上嗰啲紋啊，唔係嗰啲紋，嗰啲叫做咩啊？ 貼紙 、其實我唔想咁快講嘅，係啊，即係總之睇落好似好 details 咁啊，但係唔好意思啦，呢啲全部都貼紙嚟嘅，所以我就成日批判啊，點解新嘅嗰啲件你唔可以即係印上去咧？儘管你嗰啲貼紙質素其實比以前好好多，但係 I'm sorry 貼紙就係貼紙 ，OK， 就永遠唔係印件啊！過多你幾年咧，你知道香港天氣潮濕啊，咁啊好，即係好容易攋嘢嘅。 其實貼嗰陣咧，好考技巧。 係咯，隨時貼咩？喂，即係其實講真，我都係嗰句，我諗啲消費者咧都唔介意俾多10蚊，喂，我唔該你，即係拍爛檔，你整個印件得唔得咧？因為其實貼嗰下，喂，如果你嗰下手震啊，撩完鼻屎啊，有油啊，喂，咁你黐到歪曬噶嘛，係咪先？ 所以我貼嗰陣，我係用個鉗去。 即係蚊味嗰啲， 即係貼，唔係郵票鉗。 OK， 哇！黐郵票你都用嗰啲鉗，唔係用條脷舐完咁啊得嘅咩？ 梗唔係啦， 唔係我 郵票鉗嚟噶，用郵票鉗去掹嗰啲貼紙出嚟。嚟嗱，可以俾張貼紙你睇下，26。 你有集郵？ 我曾經有集郵咯，咁啊有個舊郵票鉗喺度。咁啊，攞嚟用咯。 OK， 咁啊，即系俾大家睇睇啦。咁啊，根據係啦，阿 Kennedy 就話呢個60204呢個係幾時出噶？十年。 今年。 哦，今年出噶。 今年咯。 今年出嘅。 最新㗎。 咁啊，即係買一盒嘅 LEGO 就成為跟2456件嘅貼紙。唉，咁啊，真係黐到你手軟啦。咁啊，點都好啦。即係各位黐貼紙嗰陣時，就唔該，即係洗乾淨隻手啊。唔好黐貼紙之前做掌上壓啊，攞重嘢啊，免得你手震嗰陣時黐到 ambulance 歪曬就唔係幾好啦。係咁啊，攞開先。嗱，咁就即係另外講埋，我諗舊嗰個車咧，啊嗰陣時都好興係呢個即係比較muscular 設計喎。 你話邊架舊嗰架？ 舊嗰架係啊。以前嗰啲車都係個轆都係唔知細細個咁樣嘅，係嘛？ 唔係嗰期啲 LEGO 車咧，冚唪都係咁嘅，嗰啲公務車啊、咩警車啊、消防啊咁上下嘅，價格都差唔多樣。 價格差唔多係。 啲得 size 都差唔多嘅。 同埋嗰陣時嘅 City 系列咧，其實都真係幾精緻同埋幾成功喎，係嘛？ 算係幾成功啦，係啊！你見佢滴滴色色咁啦， 係啦， 即係我遠觀你會覺得好似好靚咯，但係你近睇覺得 唔係近觀都係好靚， 其實有少少單薄，我就覺得。 但係都唔緊要嘅，即係而家你睇翻三十年前嘅嘢，其實永遠都美好啦，係咪？ 梗係啦， 係啊，咁就 以前好恨有呢套嘢嘅，咁但係當然 貴啦，冇咁嘅錢買啦。咁而家咧，如果有啲收藏家想買翻嘅，剩位700多港幣啦，網上面 eBay 價。 咦，七嚿水啊？ 700多蚊。 但係玩過嘅， 二手係啦，一手冇冇問啦。如果有一手嘅話，我睇起碼3000-4000㗎，我要。 啊，要啊要啊。嗱，咁啊，即係要另外提翻以前嗰啲人仔嘅設計咧。嗱，咁啊，即係各位唔好諗咁多，都係比較簡單嘅。咁但係點都好。以前的那個人仔啊，要講埋人仔樣咧，你見到個個都係鬥士眼笑樣，係嘛？就算你去到就算個傷者啊係笑嘅，死嘅都係笑嘅，打仗都係笑嘅，全部都係一個樣嘅。但係唔緊要，哇！嗰個樣咧就真係夠曬嗰啲叫做經典啊。咁啊，好可惜啊，又唔可以話可惜嘅，而家就比較多啲嗰個 facial expression 啦，係嘛？ 多變化咯，個面咁啊，幾有趣嘅。 OK 啊 ，OK 啊，咁但係即係我諗永遠都係以前嘅嘢就真係比較美好啦，係啦。咁啊，而呢個設計其實如果再睇翻細佬兩年前同阿陳志雲博士做嘅嗰一集嘅嗰個機場咧，其實都係真係差唔多樣， 差唔多樣， 真係差唔多樣啊！以前都幾抵死， 同一期嘅， 係啊係啊。咁喂，但係 City 係佢係叫 Leg， 叫 Town， 係啊，唔係 OK。 其實嗰個叫做 Legoland 系列嘅嗰陣叫 Legoland， 係咁就嘅 Town 系列。 O K， 係 佢嘅十仙叫做 Town。 咁呢個要麻煩，技術人員可唔可以再 zoom 翻後少少嘅？因為我想俾呢盒俾大家睇睇，唔該你啊。咁我哋今日真係好麻煩到技術人員係咁切 check 咁轉。咁啊，其實以前嘅 Lego 盒咧都好值得講嘅， 係啊。 咁就等技術人員 set 好先咯。 細細盒， 細細盒。喂，咁呢啲香港應該都仲有新嘢買喎。 新嘢唔知啦，你上 eBay 睇下啦。但係即係你見到以前啲嘢真係好，即係細細盒都好，易啲收藏嘅。而家嗰啲大盒度，哇！ 牙牙炸炸， 好牙炸嘅。嗱，而家近鏡啦。 咁啊近鏡，當時咁奇怪得 OK。嗱，咁啊以前嘅嗰個盒咧，啊好似又冇乜所謂嘅 standard size 啫喎，係嘛？ 冇 啊，冇啊，係啦。咁啊，你見到前面啊，好似有啲門，咁啊唔係嘅。以前嘅 LEGO 咧，嚇好嘢，咁樣掀開呢啲叫有誠意。 係啊，咁啊裡面應該。坐低少少， 點樣坐低少少？ 即係你而家睇唔到個蓋啊嘛，係啊，你 哦，即係我唔好明你想講咩？ 即係你有誠意係佢係用即係透明嘅嗰個 哦，你哦， 咁另外咧上面印咗啲嘢噶嘛，嗰個 係啦，咁啊嗱，即係呢個轉頭俾大家睇上面印咗啲咩啦。咁而呢以前嘅嗰啲 LEGO 盒咧，後面咧都係真係極之豐富嚇。咁佢就會同你講，咦，其實有唔同嘅砌法嘅喎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好似 而家冇㗎， 而家冇係啊，即係基本上佢決定咗嗱，你買呢盒咧，阿 Sorry 得一種砌法。咁如果你想砌其他款咧，貴客自理，係啦。咁而家就係咁嘅，咁就一個都真係其實睇盒都覺得好色彩繽紛，好多回憶嘅嗰啲盒。 細個咧最中意就係去呢啲department store咧，就係揭開佢。 係啊，揭開已經好滿足噶啦，咁真。 望到入邊啲磚，咁你好開心啊！ 咁即係打質俾大家睇睇啦。咁啊，以前咧一定會有個咁嘅嗰啲咁嘅西方白種嗰啲好得意嘅僆仔係嘛？ 或者僆妹係啦。 係啊，好過啊！而家啲僆妹唔知，應該都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咯，好冇？ 唔知啦。 係啦，咁就係啦，細個買嘅 LEGO 尤其是 City 系列Town 系列應該咁講，就總係會有個僆仔咁啊喺度玩 LEGO 啊，好開心咁樣。即係以前就真係你唔會感覺到而家嗰種嘅 commercialize， 好商業化嘅。 講白啲銅臭味係啊。嗱咁啊，即係講到盒咁，當然要講埋說明書。喂，就係得呢本啊？ 係啊。 OK， 得呢沓。 好，咁就俾大家睇睇先。說明書就咁嘅樣嘅。佢以前嗰啲說明書有啲咧，就好似可以掀到成本海報咁樣嘅喎，係嘛？ 你小心啲掀啊！ 得 ，OK， 放心。得，我知道呢位 人哋珍藏嚟㗎， 係啦。咁以前你見嗰啲 LEGO 咧，又唔會好似而家 show 好多 step 俾大家睇㗎。 冇㗎，以前總之就顯示曬喺度，你自己揾。 自己諗辦法係啦，呢啲自己揾個 solution。咁就係咯，即係睇翻以前嘅嗰啲。就算那個質感都仲喺度喎，即係你會，你唔知你會唔會覺得而家嗰啲說明書咧，質略嚴， 有多 嚴多， 我係啊五本呢度， 係啦，俾大家睇睇嗱 ，in comparison 咧，咁啊呢啲就係而家嘅，咁啊當然如果你從嗰個 quantity wise 咁啊其實而家反而抌半啲， 係而家抌半啲嘅，咁但係你會覺得。有乜位咧印本出嚟？你一本搞掂佢咪 OK 咯？係咪？ 佢係咪方便啲人即係 係嘅 拆件啊？我唔知。 其實應該方便 咁你話曬 LEGO 都係小朋友玩，你方便啲小朋友去分件嘅啫。 咁以前啲 LEGO 都係俾小朋友玩嘅。 以前佢就冇諗咁多啦，全部一堆過嘅啲件。 嗯 ，OK，、啊、好，咁就我諗去到呢度先啦，可以去翻個大鏡，唔該你啊，其實要，係。 今日好忙啊，走嚟走去。 減肥啊，上邊係嘛？咁就嗱呢一盒就6380，而家啲人想揾咧 ，I'm sorry 冇啦，係我想揾都揾唔到。咁啊，但係根據 Kennedy 講就七嚿水，咁啊，但係嗰啲質素係點咧？我就唔敢包啦。係 呢盒一定係最新最靚。 係啦，咁呢盒真係新靚。咁同埋就大家如果去啲，我諗去日本啦，其實外國都仲有好多人。即係賣 LEGO 係啊，佢哋嗰邊 keep 得幾好嘅呢啲舊款嘢。 係啊，咁就係咯、啊。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咁啊自己玩啦。係好，咁我哋第一節去到呢度先咯。 好啊， 下一節再翻嚟。